金每盎司买入1792.29美元，卖出1793美元。港汇指数101点，港汇指数系101.5，升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人点解要工作，目的为咗啲乜，点解忙到要死但冇赚到足够嘅钱呢？系时间管理得唔好，定还是应该管理嘅唔系时间，系价值观呢？人生同埋时间管理应该点样规划？林以乐同嘉宾司徒永富一齐讲，时间真的可以管理吗？ 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精明一点，医生与你合作系列，你问我答。 逢星期一下午2点半，承接住医生与你节目内容，精灵一点会请来相关专科医生解答听众问题。 听众如果有相关问题查询，可以电邮至 health@rthk.hk， 又或者在节目期间致电健康热线1872311。 精灵一点， 医生与你， 你问我答， 在乎你健康。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冯坚成。咁啊，数下手指，奥运嘅报道咧都做咗六届咁多啦。第一次就系入行冇耐啦，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嗰届嘅最大事件，咁啊当然就系风之后李丽珊为香港攞到奥运嘅历嚟第一金啊。咁啊，讲起画龙风帆，我都想送呢首歌。嗱，唔好话我老土啊，旧就旧咗啲。歌名系《乘风破浪》，为香港两名嘅东京奥运画浪风帆代表郑俊良同埋陈希文，乘风破浪可以为香港争光。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恒指今年头六个月累升不足半成，表现远逊其他市场。下半年恒指可以睇几高呢？ 31000。第一，龙头科技股暂时唔系好升。第二，人民币我哋唔系睇升，加下半年会惊两样嘢。第一就系地缘政治风险，第二通胀。第四季就开始收水，咁所以又好难大升噶。 日统金6月26号晏昼举办最后一场2021投资月论坛，请嚟光大新鸿基财富管理策略师温杰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3节一统金节目内容。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来到6月21号星期三晚，由林以乐同大家主持的广东广西了。人生就好公平，每个人都得24小时一日嘅啫。但系我哋冇得选择噶呢个吓。但系点样运用24小时呢，就是我哋可以选择的。按照香港2019年的统计，香港男性平均寿命就 82.2 岁，而女性平均寿命就 88.1 岁。所以呢啲老婆就唔好问 问个老公啊，你估你死先咧，我死先咧？咁一般上都系老公死先嘅吓。咁其实咧，若果能够活到90岁咧，都系只得32,850日嘅啫。咁啊，搣一搣下咧，就好快过噶啦。而香港咧，受到中西文化影响啦，咁所以我哋成日听到咩时间管理啊、时间规划啊呢啲嘅概念啦。咁究竟时间系咪真系好管理嘅咧？咁今晚我哋请嚟嘅嘉宾系一位。追求心中富有，佢真实都富有嘅努力咧活好当下，喜欢咧度在山间，享受呢个嘅森林浴嘅司徒永富博士啊，叫做司徒啊，喂， 叫我司徒得噶。 即系其实你有冇谂过咧？人点解要工作嘅咧？ 嗱，工作咧，如果你谂得通。想不通都是要工作的 我即如果你问我看圣经的、那个、创世故事最开心是什么呢就是看到在伊甸园里面原来亚当夏娃是不用做事的、啊、但是因为不用做事就出事了那个夏娃跟条蛇讲话 啊、我知道伊诺你是牧师来的、啊、你可能简单化了这件事、啊 啊、跟着就汗流浃背就 这个就是出了事之后的后果啦 出工作 了但是原来的设计呢亚当夏娃都是要工作的 有工作的管理那个园嘛他、就 是、 不是花王大家不要搞错他不是花王 但他有美感他要去、令到整个大地整个园是即系又要去命名之中咧，仲要管理佢哋啊， 维持秩序， 维持秩序有美感噶、哦，因为如果你好似植物咁样啊，你假设咧你系嗰个嘅园丁咧，你要修剪噶嘛。 系啊，嗱，养狗啊，养宠物即系养猫啊，其他宠物嘅人就更加明白咧，就系咧，你养宠物系需要。极度爱心嘅， 系， 如果一时兴趣嗰啲就好快又劈低咗佢啊，咁啊好惨啊！ 所以我见你经常你嘅幸福感都系同啲即系狗有关嘅， 梗系啦，因为我见到我觉得我高级过佢啊嘛。 但系佢要唔要做嘅咧？ 啊， 佢要唔要做嘅？ 佢梗系唔使做啦， 唔使做 嘅咩？唔使啊！啲狗啊，唔知几识氹你开心啊！ 就系啦，所以你谂得通又好，谂唔通又好咧，本来人嘅生命嘅设计咧。都是要工作的、 嗯、 不过呢即是刚才你推了一个呢很重要的位置啦、 嗯 就是如果我们、啊、即在那个圣经故事里面呢就后者就、开始进入了一种呢所谓老虎得食啊汗流夹背啊而且呢还要女士要经历这个生产的痛苦啦。咁所以工作自己本身是有苦痛的地方这个是一定的啦！ 而家雙職女士咧就慘啦，兩樣都受曬，又要受呢個生產之苦，又要汗流浃背， 仲要咧對住咧屋企又要對住咧工作嗰位老細係嘛？ 係啊，咁所以爭取女權咧、嗯，其實佢付嘅代價係都大嘅。如果你唔好即係睇少啊呢件事。 嗱，咁翻翻嚟啦，即係我哋去睇工作咧，就無論如何本身咧，你諗得通又諗唔通又都要做噶啦。不過咧。如果我哋諗得通佢嘅話咧，可能你用另一種嘅心態同埋價值觀嗱，我試下咧，即係因為我搞管理啊，咁所以咧，有一個管理學家咧，2005年啊，佢過咗世噶啦，咁咧就係、是、叫做德魯克啊、Peter Drucker， 好出名啦、啊， 係啦、 這 個，管理學之父啦，現代管理學之父啦，咁佢咧就有一個睇法咧，我係覺得好值得參考，所以我又想咧喺呢個位咧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佢話咧原來咧人嘅一生咧。其实佢活着咧，都系要讲价值同埋意义嘅。呢、这个你同意啊嘛？ 梗系同意啦，因为就算心理学家咧，都有多对人生存嘅一个嘅定义咧，都话其中一个就要讲就系、是要揾意义啊。嗱，其实你谂下咧，如果我因为我见到97前移民去加拿大啊、澳洲嘅男士啦，佢最苦恼就系咩咧？就系、是、 时间太多， 系啦，唔知道做乜。 我都试过咧，有呢啲生活啦。嗱，唔好讲笑，你唔好一日咧，好似香港人咁样咧，即系追紧即系好多样嘢，一日咧做十样嘢噶嘛。 一日做一件事嘅啫。 原来咧，你喺嗰度地方咧，你一日咧做多嘅一件事咧，你听日唔知做乜噶啦。 唔知做乜。 咁你咧就发现咧， 讲我哋好多听众咧都系外国嘅，你哋都好想做多过一件事嘅，不过个环境系唔许可你咁。 所以呢个题目咧喺某一啲嘅角度咧，你讲时间管理咧，又要用另一种心态。 系咁啊，当然我哋都以香港做单位啊，系咪先？咁意思话就系，就算你去到一个好清闲嘅地方咧，你都可以谂下。啊！我餘生做咩意義呢？就係咁喺度喺個露台飲咖啡，然後喺度老人與海，唔係話咁樣，真係真係意義係好緊要。 係啊，所以有一個咧就係、是、嗱、即係等陣我會講一下咧，呢個德魯克咧佢講咗個故事嘅。 嗯。 但我先講咧，就頭先你進入咧就所謂餘生啊嘛。 嗯。 有一個日本嘅作家咧，佢係咁樣，佢話咧因為你頭先咧提到咧就係話我哋香港人咧平均嘅歲數啊、 嗯， 原來香港人嘅平均歲數係比日本人高喎。 而家係因為自從嘅嗰個嘅流輻射之後咧，日本排第一變咗，即係低過香港啊！ 係咩？原來有啲根據， 有啲根據㗎。 哦 ，OK， 嗱咁咧就佢十年前咧寫呢個嘅講法咧，當年咧日本人咧係78歲嘅。 嗯， 咁我哋當虛齡80嚟計啦。 嗯， 佢有一個睇法又好值得參考嘅，就係如果你將80歲將佢二分一，換句話講啦，我同你而家都過咗二分一。好耐噶啦，好啦，咁咧，如果咧你系前嗰半生同埋后嗰半生咧，用你嘅时间咧，我哋一出世系递减噶嘛？ 系啊。 好啦，如果用财富咧， 财富就正路就中间就递增。 系啦，正路咧就应该当你20几岁出嚟做嘢，22岁出嚟做嘢啦。 系。 咁你系咪一路咁样上升啊？ 系啊。 啊，咁好得意。嗱，你会去到一个嘅位咧，就系、是、咧你。的思考就要很小心了，因为你的时间是递减紧，你的财富是递增紧， 嗯， 但是在你退休之前呢，你的财富是递增的，但去到退休之后，即是当你60岁退休， 哦， 你的时间和你的财富都是递减的， 急速递减啊， 急速递减的。所以就算我们开咪，现在一开始讲就是说人的价值，其实你一定要去想这件事的， 嗯， 因为你的余生的日子呢其实是无多的，当你行一半 大部分人无得幸免，是吧？就算是当你说喂个个都80几才死这样计，有些不是，有些很快就离开世界，就算个个80几你都要面对，就是你刚才所讲的那个樽颈位，一退休呢你就两样东西都递减的了， 这样。对，跟着我们未讲说当退休啦，你60岁退休啦，你的余生剩下20年啦， 嗯， 好啦。 哇！唔知点过啊，20年你做嘢， 乜你做咁嘅态度嚟？哇！唔知点过啊，你嫌命长啊？ 唔系嗱，你当你24岁大学毕业啦，有啲仲要早啲噶嘛，22岁或者21岁 早啲出嚟做嘢，18岁、17岁 咁。你24岁大学毕业，你做到60岁，喂，你仲跟住退休仲有20年，你个你冇收入，点过咧？嗰度咁啊？呢个系一个口头。 呢个有一个嘅心态啦，另外一个心态就系有啲人觉得咧，我如果我余生继续。好像我60岁前咁咧，咁我跟住剩翻嘅日子有乜意义呢？咁， 嗯， 因为咧，你有一个位好得意嘅，你嘅前半生咧，你一定系咧用命换钱嘅，系嗱，因为你嘅工作经验唔多啦，咁， 嗯， 所以你做嘢咧一定勤力啲啦，咁， 嗯， 而且咧人哋俾你机会，你一定又要好努力去证明你系得噶啦，咁， 嗯， 所以咧。其实你用好多嘅生命嘅年月日去换金钱， 同埋你个精力都旺盛啲嘅。 精力旺盛，但系当你人到中年以后咧，你不能避免，唔一定喺40嘅，可以40几，可以50。但系无论如何咧，你都要思考一个问题咧。到时你有钱系冇命享嘅。 嗯。 咁所以咧，有啲时候咧，你真系会发现， 有钱冇命享咧，就不及于咧有钱冇健康享。我讲 冇健康享，所以好多人系用钱买翻健康。 嗱，你有钱冇命享啊，就睇唔到啊嘛，咁啊算啦，系咪先？但你有钱冇健康，我想食又食唔到，想行又行唔到，咁嗰个咧先至系即系你真系要谂下。 咁所以你最纠结嘅咪就系有啲人赚咗钱，但系就帮保险公司啊，或者系帮。啊！呢、這个医生咧，即系打 帮医生啊， 系咯， 啲人话最贵嗰张床就系病床啊嘛。 而且去到病床上边咧，你会发现咧，所有人嘅背景都系一鬼样嘅，都系病人， 系啊， 咁所以你会发现咧，你去到下半场嘅思考同上半场唔一样嘅， 嗯， 因为你会开始谂真系意义， 嗯， 尤其是 當你兩樣嘢都遞減緊嘅時候咧，你就要點樣善用你嘅時間。 嗯， 所以咧，而家翻翻去講咧，即係德魯克啦，佢就好厲害啦。佢講話原來人嘅一生都係咧一個價值之旅。 嗯， 就係我哋點樣能夠咧善用我哋每一個光陰嚟到完成某啲嘅價值咁樣。 嗯， 咁啊，所以咧佢咧就講咗個故事。嗰啲故事咧就係講咧有一個人啊。他呢就去到一个建筑的工地那里，那么见到三位石匠啊，即是那些工匠啊， 砌砖啊， 砌砖啊， 整精雕塑啊， 精雕塑啊，是啦等等啦。那他呢就问第一个石匠啊，就问他呢，你在这里做什么啊，这样。 做嘢啦，问 做嘢啦，赚钱啦，什么啊，这个手停口停咯，是吧。咁啊，所以咧，即系赚钱就养家就食饭，系嘛、嗯？好啦，咁啊，第二个石像咧嘅答案系点咧？咁啊，再高尚啲啦，佢咧就话：我而家咧就系展现紧咧我高超嘅石像工作嘅技术。 啊，艺术家嚟嘅呢个 系啦。嗱，牧师再入啲，你估佢点讲咧？ 啊， 佢话咧，我而家系建造紧咧全国咧最劲最靓嘅教会。嘅教堂 ，O 唔 OK 啊？呢种答案，嗱，大家都系做紧嘢嘅啫， 系。 不过佢睇到佢背后做紧嘢嗰种嘅意义。 哦，咁我哋香港好多建筑业嘅人好自豪同你讲噶 ，IFC 我有份起咁啊嘛。 系基础有份起， 多谢佢哋，系真要多谢。 唔好讲笑，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咧，我阿爸咧每次经过佐敦道，即、就、系、是、我阿爸有过身啦。我嗰阵时真系好崇拜我阿爸嘅，因为我每次咧。佢做鬥木嘅，咁佢咧就望住咧嗰個Union Church 嗰間教會咧，都係古蹟嚟嘅嗬，喺佐敦地鐵站側跟。咁咧佢話咧，阿仔呢間教會咧，我有份起啊咁樣。我大啲嘅時候先知道，原來佢係有份起入邊嗰啲。木工啊，嗰、那個啊教堂入邊啲燈啊咁， 咁佢冇講大話，真係有份起啊嘛， 令到我好敬仰佢咯，咪就 係啊， 係啊，咁啊，原來呢個故事未完。 我聽過一個環科學家話啊嘛，即係呢個嘅火箭升空有份參與噶嘛，咁你自己諗多咗你嘅事啊，咁負責嗰啲哆一部分嘅嘢咁樣。 哦，咁嗰啲哆如果出事都好大件事嘅， 系 啦， 即系呢个系影响甚大嘅，一样 嘅 啫嘛。 一样嘅道理咯，就系原来如果你系起一艘船嘅，入边咧钉板嗰粒螺丝咧，睇下你点睇啦。如果嗰粒螺丝松咧，有可能啲水入嚟咧，跟住铁达尼号嘅， 拜拜啦。 你可以睇得到自己嘅工作嘅重要性咧，佢嗰个嘅力度咧就高好多嘅。 你知唔知纽西兰试过咧两次啊？个飞机啱啱喺个机场上空一飞上去之后咧，就喺呢个嘅商业嘅区嗰度啊，成块呢个机翼嘅板啊跌咗落嚟啊，因为寻日收工嗰个工人，咦个工序佢唔记得上个口螺丝， 咁搞嘢， 系啊就系咁啊，咁听朝翻工嗰个又冇理，咁啊冇上到架飞机照飞，试过两次啊， 咁啊当然啦，吓呢啲事情咧，即系可一不可再啦。嗱，但系咧，如果咧你可以睇得到再深啲，头先个故事咧，佢就讲到咧，原来佢再入少少有第四个工匠。第四个工匠咧，佢嘅答案咧就更加厉害啦。佢话：我谂牧师啊，你好想听呢句说话。佢话：而家我喺度咧参与建造紧人嘅心灵嘅归依嘅心灵嘅殿啊！ 哇！呢、這个真系紧要，越讲越高深。 越讲越高深噶。 由一个即系打工揾餐晏，到艺术系嘛，而家去到心灵世界，好啱我哋嘅主题。我哋呢个节目系讲心灵， 讲心灵啊嘛。嗱，即系我哋一开始已经咁讲啦。你无论用咩心态，你都系要做噶啦。 嗯， 一样噶。嗱，我真系有一次嘅真实嘅经验、 嗯， 就系、是、我坐一部的士。咁啊，而家啲的士咧嘅服務係坦白講，疫情真係好咗嘅。係咁啊，我想講係兩三年前咧，大家都覺得咧好有改善空間的。想到去嘅時候咧，喺我嘅一生裡面唔多呢啲經歷。佢咧問我，佢話：阿先生，車裡面嘅温度啱唔啱你啊？ 哇！ 你有冇試過？ 我未試過，我上個禮拜做節目就多謝咗個的士司機噶啦，佢真係因為落大雨，佢就叫我喺車尾攞把遮，我真係攞把遮就過咗場大雨，咁我覺得哇呢、這個 已經好窩心噶啦， 好窩心啊，人生難忘，簡直係可以講一世。 佢應該係可以落車去車尾攞埋遮你啦， 咁 又窩心。 咁又唔得，咁啊太過分啦， 諗多咗 係諗多咗。 個故事咧，我經驗未完嘅，佢咧跟住又嚟喎，佢話。我车里面而家听紧收音机啱唔啱你听啊？ 哦，嗱，呢个咧就一般上我坐的士咧，我就最讨厌嘅，即系最讨厌咩咧？ 就逼你听。 个司机觉得架车系佢嘅，个空间系佢，佢就唔理你乘客嘅。特别咧，特别你倾紧电话或者你三个人坐的士嘅时候，倾紧偈嘅时候咧，佢照大大声听啊，听收音机。嗱，虽然啊，就算听我哋个节目都咁话啦吓，我 而家听紧噶，所以你小心讲嘢。 系啊，我听我节目，我意思系话，如果你有乘客咧，真系我觉得系需要教翻细声啲。 嗱，原来咧，佢呢句说话令到我刮目相看。点解咧？因为我嗰日咧系真系有啲嘢咧系要预备一下嘅。 嗯， 坐咗的士去到对方嗰度咧，我就要做啲嘢。咁所以我就真系同佢讲嘅。 系， 我话诶，如果识咗佢就最好啦。佢真系帮我识咗佢。 哇，呢啲专业啊，我觉得。 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哇，呢种嘅经历真系咧难忘之中。所以我就即刻咧把握当下。 嗯， 我就同呢个司机先生讲啦。阿媽，你平時都係咁樣對你啲嘅乘客嘅咩？你估佢嘅反應 係 點啊？ 唔係啊，係對你係咁嘅啫，咁啊。 唔係啊，佢教咗我添啊。佢話：先生，你唔係乘客嚟嘅。 哦。 咁你估佢話我係乜嘢？ 你係貴客。 係啦，佢話我係顧客嚟嘅。 哦。 點解佢教咗我咧？啊，貴客就俾錢嘅啫。係。顧客係咩咧？佢同我講，佢話：先生，顧客同乘客嘅分別就係顧客係要顧啊嘛。你係有温度有聽覺， 我要顧嗰個客。 嗱，你話咪爭好遠咧？ 嗱， 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咧，佢話咧做呢個嘅司機嘅工作啊，做咗幾十年啦。 嗯。 咁跟住我就話：係咪開心有人唔開心有人？佢話：梗係啦。 嗯。 如果咧我唔開心嘅時候，我將啲負面情緒傳遞俾你啦。 嗯。 咁啊，跟住你就走去咧，即係鬧人啦。咁啊，所以咧，佢話其實咧頭先啊，你砰埋到門啊！在我的的士入面呢，天地宇宙之间呢剩返你同我啫。 哇。 所以你同我呢係可以互相影响㗎。哇，你咪几窝心啊。嗰日我开心咗好多。 哇。 都系嗰个车资啫。不过即係落车嘅时候佢当然呢就俾返张卡片俾我。佢叫我下次呢。 call佢呀咁啊。 由呢传返去柴湾呢搵佢。我后来真系搵佢。 唔系你真系搵呢太窝心啦呢、這个服务。系咪呀，如果嗰个司机令到你唔开心嘅时候，老实讲你落车闩门嗰下就完全显示出嚟㗎，讲俾你听系咪先。 所以呢个工作态度好重要啦。 系相当之重要啊。其实今晚呢我哋要讲嘅呢就系一个题目叫做时间真系可以管理吗？咁呢个呢就所以司徒永富呢就引述咗一个嘅管理大师嘅说话，咁啊，转头我哋翻嚟咧，即系新闻报道之后咧，我哋要再继续嚟讲呢个题目啊。咁我哋先听一首歌，系 My Little Airport 唱嘅，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我要给佢米田共。 米田共。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翻到我越嚟越穷。 越嚟越穷。 为了薪金10,000元，令每天都 没了活源。 10,000元，10,000元， 一万元， 灵魂卖给了大财团。发明了翻工，以为自己好有用， 好有用。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阻碍我艺术发展重重， 发展重重。 到了薪金20,000元，我的青春就快用完。20,000元，20,000元，20,000元，我有更多事没法做完。没有

阿富汗有帝国坟场之称，它就好像有一股魔力，就算它怎样虚弱，都总可以令到入侵的帝国在它的土地上倒下。阿富汗位于中亚地区，乃是古代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企图占领南亚次大陆的必经之路，直到18至19世纪又遇上沙俄帝国和大英帝国在中亚地区上面上演历史上称之为大博弈 The Great Game 的战事。正因为阿富汗不幸夹在沙俄的中亚保护国和英属印度之间，英国为了阻止沙俄向南亚次大陆进逼，唯有先向阿富汗发动战争，阻截通道。其后英国强行为阿富汗划出国界，将国界锁在险峻贫瘠的山群入面，又将阿富汗第一大族群普什图族聚居的白沙瓦划入英属印度，现在就属于巴基斯坦境内。这样的布局实在是为那个地区埋下火药库。二战之后，阿富汗又成为美国和苏联的争夺之地，由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长达10年光景，到美国01年的反恐战。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帝国可以在阿富汗这个弱国上面得胜。看来阿富汗这个帝国坟场不是浪得虚名的。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我哋要讲咧，就系时间系咪真系可以管理嘅咧？一讲到时间管理咧，就自然就会楞到系工作噶啦，因为工作我哋系冇得甩嘅，就算系全时间做家庭主妇都好啦。哇，嗰啲工作简直系冇得弹嘅，就系咩咧？有做系唔觉嘅，冇做系好觉嘅。 尤其是老公翻屋企 啊，系啦，咁样嘅。咁但系一讲到做嘢咧，就讲赚钱啦。咁家庭主妇惨， 又好觉嘅， 系好觉嘅。咁其实系咪即系忙忙碌碌咧？即系赚钱究竟系为乜嘅咧？咁啊，依个又一个问题嚟。 头先我哋讲啊，德鲁克咧，佢嗰个嘅即系石像咧，四个人嘅回答故事咧，系发人心醒嘅、嗯。有时我哋就系觉得。自己營營役役噶啦，好似父親節咧，最近咧咪收咗一啲咁樣嘅截圖咧，就係形容父親咧就係阿仔咧，喺度撳佢個 ATM 咁樣啊！如果你個情緒跌咗落呢個位咧，其實都幾大鑊嚇。咁啊，所以頭先你講就係、是、如果工作我哋喺後邊揾得翻一個係屬於自己嘅意義，咁呢個動力就出到嚟。係，咁我就。最近我仔咧就猛咁叫我去睇啊，爹哋，你一定要睇呢套电影，因为佢觉得我咧呢类人咧系特别中意呢套电影嘅。 嗯， 啊，英文叫做 Soul 啊， 佢话《灵魂奇遇记》。 《灵魂奇遇记》。 嗯， 咁啊入边咧就系讲嗰个威威不得志咧嗰个嘅即系 音乐家， 音乐家， 钢琴家。 一样啦，原来喺佢嘅文化里面咧，啲长辈咧都系仍然觉得咧。啊！你最深喺嗰个嘅音乐啊，出唔到路嘅。 系啊，佢阿妈最兴啊。 有几多人可以做到星啊？系咪先啊？咁啊，所以咧就呢一个年青人咧，其实佢都系好痛苦地咧，系要揾呢个机会，又俾佢揾到。佢揾到咧就即系呢套嘢因为落咗画，不如剧透啦，系咪？佢最震撼嘅咧就佢条命冇咗，跟住但系佢。当然就唔甘心啦，因为佢发现就係、是、喂我今晚呢係被邀请呢係要同呢佢个偶像一起呢同台演出喎、 嗯。 咁所以佢係唔甘心呢就咁条命冇咗㗎喎。所以佢做好多力度。係啦意外死。用好多力度呢返返入 個凡間嗰度。咁呢部電影入面咧，俾我咧，即係我仔一定要我睇咧，就係佢知道我就係呢類人。 哇！你仔好明呢個老豆喎， 佢完全明，係啊，佢甚至話要同我睇多次都得。係啊，咁我話唔使，等我自己睇。後來咧，我就原來知道咧，入面有一個位咧。啊，系每一个人咧都要谂，啊，佢就系原来嗰个火花嗰位，即系 spark 啊。佢话咧，原来如果你系有把火，冇人俾钱俾你，你都会做嗰样嘢咧。哇，你就唔好讲笑啦，你一定咧系会咧赴汤蹈火都会做。 嗱，一个位咧就同国内一个年轻歌手啊，就叫赵雷咧，有啲相似嘅呢套电影。因为咧，阿赵雷咧就有首歌好出名，叫《成都》，我喺节目都播过。咁我去到成都先知，原来啲红透全中国，红咗几年噶啦。咁我香港都唔知道。咁啊，我就上网睇咧，佢上 YouTube 度睇咧，原来佢一次演唱会咧，佢话我今日最后唱呢首歌啦，我就以后再唔唱歌住啦，咁样。咁佢发生咩事咧？我嗰阵时候，哇咁红，做乜事突然间唔做啊？嗱，我就睇完呢套电影之后咧，呢套《灵魂奇迹》之后，我就开始明啦。喂，你不断喺全中国系咁走，系咁走，唱呢首《成都》，唱一百次，唱一千次， 佢已经冇咗 spark 都冇晒啦。 嗰啲 spark 俾呢啲一路咁样无休止嘅 routine 咧，去磨灭咗。 咁同埋嗰啲观众嘅反应，你全部可以预计喺到噶啦。咁跟住咧，嗰啲钱就不断入嚟啦，入嚟跟住唔知做咩好啦。咁嗱，呢一个。某程度有啲嘅歌手咧，去到呢个位咧，就开始嗰个嘅生活就放荡不羁，因为都唔知为乜， 系、 钱好多啦，已经名又有啦，咁样你唔知个意系边一， 即系慢慢佢就发现自己同一部机器冇乜分别。虽然咧开始嘅时候咧，呢个系个意义，咁呢个咧都好老土嗬，要不断去更新翻自己嘅初心嗬。 你所以而家你見到而家興起嘅，即係大家突然間出咗一啲Mirror 啊、 Era 姜圖啊呢啲咧，你都見住條路咧，有啲擔心嘅。喂，咁點咧？萬人空巷之後，跟住係點咧？咁係佢自己揾唔揾翻自己，定係會迷失咧？呢、這個係必經嘅一個心態。 哇！呢、這個位咧，我又真係要分享另外一個故事仔咧，就係、是、咧一個繪本啊，佢叫做咧你很特別。嗱，你点样揾你嘅 spark 咧？我想再讲，正如《灵魂奇遇记》入边讲紧嗰一个咧，威不得志嘅年青嘅音乐人，但系佢揾到嘅机遇咧，佢系捉住唔放咧。俾第二个或者你同我，头先你谂紧刚才嗰个嘅国内嘅歌星，你都要去将呢一啲嘅故事连埋一齐，你就明啦。但 系 有时我哋咧比较系唔明嘅。嗱，譬如我嘅 spark 咧唔系音乐度。我梗唔明点解你即系死都要翻翻个凡间嗰度做呢场嘅演出啦。原来有啲嘅人咧，佢系真系有一个咧，好似上帝指纹咁样。咁呢一个嘅绘本咧就系讲咧有一个村庄咧，呢、這个叫微微黑城啊嘅村啊，入边咧有一个小伴子，即系肥得得咁样啦，矮矮地咁样啦。所有嘅人咧都系咧觉得佢其貌不扬。佢咧就一路咧都想表現俾人睇咧，佢係喺呢個村莊裏面咧，佢係一個優秀分子咁。於是佢又不斷模仿別人做嘅嘢，好搞嘢喎！喺呢個嘅村莊入邊咧，只要你做得好咧，你就會有一粒星星；你做得唔好咧，做差咧，佢就俾另外一個黑點點俾你， 呢個叫灰點點多啦。咁 係啦，星多又點多啦。結果呢、這個。即系小伴子啦，佢因为要去学习别人，人哋做得好嘅嘢，例如人哋咧就要打关斗，去学打关斗，自然佢打唔到啦，跌翻落地下又俾人取笑啦，于是佢成身咧都系啲点点嚟嘅，咁啊别人就好多星星嘅，咁自然佢唔开心啦，因为他模仿别人啊嘛，又系人哋评价嘅佢啊嘛，有一日咧佢经过咧就见到另外一个咧叫做老西啊。因为老西好得意，佢喺呢个城市入边咧，系冇人可以黐到星同埋点点嘅， 即系佢冇又冇星又冇点， 又冇星又冇点嘅。咁呢个老西咧，佢好奇怪啦，点解呢个老西系又冇星又冇点，但系好快乐嘅？咁于是走去问佢啦，跟住佢就话：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咁啊上山就去揾一个咧，即系 啊，这个 高人 真是、啊、高人，这个就是 高人通常都在山上面 的，是山上来的、啊、原来他就是那个木匠、啊、原来这个剧本里面的微美黑村庄里面的这些的小木偶呢全部都是他创造的、 哦、 那原来他说我每一日都去找这个木匠、 嗯、 因为我只是在乎这个木匠他创造的我、哦、我不是很在乎其他人的眼光， 哇好高啊， 期待是的，他走到去呢就见到这个木匠呢，木匠好慈祥咁样，我等咗你好耐啦，你啊即係而家先嚟咁啊，於是呢佢就同佢对话傾偈呀，跟住都係讲呢句说话、 嗯、 其实啊我只係在乎你啊，我所创造我当其实设计嘅你，你有冇做好你特别嘅你、 嗯、 其他嘅人我唔係好介意其他人点睇你。哇！当佢咧一谂通呢样嘢，你估发现咩事啊？ 系 就系佢身上嗰啲灰点点跌晒落地下。 哦， 吓、啊，即系简单嚟讲就是做翻自己啫嘛。 嗯， 嗱、啊，即系 唔好再学人。 系啊，嗱，你见嗱、啊，譬如有一个艺人我好欣赏嘅阿欣怡啊。 嗯， 佢以前好努力地去 减肥， 即系减肥系嘛？而家又唔系话佢放弃唔做呢样嘢，佢做翻自己。 都半放弃噶啦，都。 外国都有个歌星， 即半放弃，意思系话佢接受翻，喂，我个型格系肥噶啦，咁你接受到我咪女神咯，系嘛？你接受唔到我咪唔系女神咯。 我记得外国有个当红歌星嘅，就咧佢专系着嘅衫咧都系又大件又唔称身嘅，咁、嗯、啲人咪取笑佢啦、 嗯， 就系、是、因为话佢即系个体态比较肥胖啦、 嗯。 但系有一日咧。啊！佢著呢個緊身衫咧，啲、 嗯、 人更加譁然喎。咁佢就係話咯：我做自己啫嘛，關你咩事啊？你欣賞係我歌聲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重要嘅位嚇、啊，就係、是、你做你自己獨特嘅每一個人咧。啊，以我為例啦，可能我講嘢 OK。但我唱歌真的不得嘅，我五音不准嘅。 咁咪唱卡拉 OK 咯， 唱卡拉 OK 我都走音。 但系把唔识唱歌的人一起喺度唱嘛，就我成日觉得卡拉 OK 就系咁啊。大家你俾钱虐待我，我俾钱虐待你嘅话， 跟住我俾钱叫你唔好唱啦。啊，你会发现咧，啊咁当然啦，即系嗰啲五星级嘅咧，佢嗰啲音质咧，嗰啲设备咧就啊帮你补足你不足。但系实质上，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应该有啲强项嘅。 嗯， 如果你能够即系等阵。我哋啊，当然咧，一定要谂下啦。如果你嘅余生，你有生之年，你发挥嘅你嘅强项，你系咪开心好多咧？ 系嗱，即系我哋啲听众觉得奇怪啦。你明明今晚讲时间系咪真系可以管理噶嘛？你乜讲咩余生系咪咩如何啊？喂嗱，其实嗰个时间咧系咪管理咧，反而系好在乎于。背后个深层意义就系你嗰个嘅价值观，你搵唔搵到自己个生存嘅意义？如果唔系咧，你管理得好都好啦，你每日哇齐插插啲嘢安排到麻麻麻吓，做到做唔停手，其实你搵唔到意义咧，你就觉得一个生产机器嚟。 嗱，呢个有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就系，就算你悭咗好多时间、 嗯， 跟住你喺度发呆，对世界冇贡献，自己又唔知做乜，其实你悭啲时间嚟做乜咧？ 所以。 你的时间的管理一定要同意义连上的嘛。 嗯。那我意义就是休息咯。 都得。 休息就是我工作。我工作就是休息咯。 啊、又或者你寻找、你内在的你。 是。 你去欣赏你自己。 嗯。 你爱自己。 嗯。 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 是。 有很多人就是营营役役啊忙忙碌碌啊一路活在别人期望的他。 嗯。 你可能就是慢慢迷失自己都不定的嘛。 嗯。 那如果你是能够有片刻你是管理返一啲时间出嚟啊然之后呢係俾一啲时间係自己拥有对自己嘅意义呢、这个都係好 ok 嘅事。 我曾经一段时间就好忙碌嘅忙到咩呢忙到就係我觉得喂去旅行浪费时间喎、啊。我一听到侧跟人话我听我去呢个泰国个海边嗰度呢就全日坐喺度晒太阳啊跟住食下雪糕啊睇一本书。我吓咁呢叫系浪费生命我只觉得系叫浪费生命。我咁都得咁即等于我哋香港人去到加拿大见到哇乜咁多草唔起楼啊咁即咁。 晒晒一块地咁啊，个感觉系咁啊，咁啊， 见到所有奇珍异品咧，都系话点样攞嚟食咗嘅。 系啦，咁啊食唔食得噶？咁啊，呢个系香港人嗰个嘅特性。但系其实谂真啲，要真系要去睇下自己究竟嗰个时间分配嘅时候，系个意义喺边度？如果唔系，你就一路烧落去咧，就烧烧下，你就突然间即系啪，哇，傻咗个人。点啊！我究竟系点解要喺度咁啊？呢个问题答唔到就大件事啊！ 同埋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唔系咁样去思考咧，亦都会跌落去而家大部分咧，我哋嘅尤其是喺所谓职涯规划啊，或者系生涯规划啦，而家啲学校好中意讲噶嘛。 嗯、 但系你都发现咧，本末倒置嘅、 嗯， 就系、是、多数咧都系啲父母或者成年嘅世界认为边一类嘅工作咧。是光宗耀祖的社会的价值是最高的。于是呢就去塑造那个小朋友去接受这个的培训或者教育。然后呢就成为呢、他们眼里面有价值的一个人或者工作。 嗯、 这个呢就绝对呢跟我刚才讲的找回一个独特的自己由那里找你的 spark, 然后进入呢你用你的时间去栽培一个你自己想成为的人。 我身边都眼见有好多医生咧，就点解要做医生呢，就是、因为佢阿爸阿妈系医生啊嘛，咁一定要去做医生，医生世家啊嘛。 又或者阿妈话：，诶、哎，你睇下表哥啊，系嘛？ 但其实佢系中意音乐噶嘛，阴公。 我亦都真系听过有啲例子啊，后来做咗医生之后放弃噶。 其实好多医生佢唱歌好叻，原因系咩呢，其实佢系中意音乐的。 但佢当时其实就系为咗阿妈啦。 系啊，冇办法，你咁而家你会揾到即系嗰啲变咗星球人咧，一个星期赚咗一球嗰啲咧，咁啊做医生之后，喂真系星球人，但系个意喺边度咧？咁佢咪成日都要卡拉 OK 唱歌咯，喺度演唱咯啫嘛。咁啊，同埋嗰啲夜晚筹款晚会啊，佢就会去噶，因为自己捐埋钱去赞助自己唱歌噶咁样。 佢反而喺嗰度揾到自己嘅满足感。 系啊， 你问佢一日最开心嘅日子咧，即系当然医人好有意义。 嗯。 但是如果你再问深一层，他觉得自己的满足感最大呢，他可能就是后者。 做一件事有没有意义，一定有意义，多数都有意义。 所有好东西都有的。 是积极还是消极、嗯。 但是啱不啱 是啱 你做。是 不是啱啱你先。好像刚才你的的士司机那样。喂，他真的觉得他找到一样东西，他又喜意做，而又找到个意义。我觉得顾客，我觉得当你是顾客，我不觉得贬低了自己。 是啊，他告诉我做了三年了。 是咯。 佢仍然係咁享受噶，佢冇諗住退休喎。 嗱、啊，呢啲你咪就我好多時我哋話去泰國咧，你點解咁中意泰國啊？除咗平咧又近啦，個時差唔多之外咧，就係、是、你去到嗰啲做 SPA 嗰啲咧，你發覺佢哋嗰個服務精神啊，係令到你覺得哇係值噶、那個感覺係，咁你覺得玩都玩得開心啲 嘅。係，咁佢真係當你一個人咧，呢、這個都係好重要嘅。 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問一問，即係一生何求咧？陳百強嘅歌《一生何求》。 冷暖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你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苹果日报报道，管理层决定午夜后即时停止运作。入夜后到达将军澳一传媒大楼外的支持者人数增加，一批人大声向大楼向员工致意，大叫支持苹果日报的口号，又挥动手机上的灯光。大楼内一批员工在顶层位置亮起手机灯光回应，又大叫包括多谢肥佬礼、多谢读者、多谢香港人的口号，又同支持者一同叫香港人加油。另外亦有读者在大楼的大闸外贴上标语，感谢苹果日报员工的努力付出，并且希望香港人加油。有读者在站外贴上心意卡，表示感谢苹果和一传媒同仁，并且用胶纸包好，防止被雨水淋湿。现场有大批车辆，一度造成交通挤塞。欧盟发言人表示，苹果日报结业的事件清楚显示北京透过港区国安法扼杀新闻和言论自由，强调媒体自由和多元化对任何开放和自由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现时新闻自由遭到侵蚀，同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愿望背道而驰。欧盟认为中国在中英联合声明一面向国际作出承诺，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利和自由，包括新闻自由，认为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原则下，这些权利应该受到充分保护。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的初步确诊源头不明本地个案，涉及一名27岁男病人，住在大埔运头塘村运亨楼。当局将运亨楼列为受限区域，区域内人士需要留在处所并且接受强制检测。政府目标在今朝大约7点半完成行动。初步资料显示，27岁患者近期没有外游，他在机场担任地勤职位，工作期间曾经接待货运航班的机组人员，亦有在大埔新达广场兼职顾客服务工作。政府将患者居住的大厦、工作处所、在潜伏期和传染期到过的地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曾经在指定时间留在相关地点的人士，需要在指明日期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昨日有五宗由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送院的个案，五人因为接种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情况稳定，其中三人已经出院，两人留院观察。 接种计划开展以来，政府已经为参与计划的人士接种共约3,348,200剂疫苗，已接种第一剂疫苗人士的数目已经超过200万人。截至晚上8点的过去24小时，大约40,600人接种了疫苗，当中17,800人接种了科兴，其余22,800人接种伏必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15点，跌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46点，跌5个升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5，日元110.84，瑞士法郎0.917，加元1.229，人民币6.475，英镑对美元1.397，欧元对美元1.195，澳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系1,786.16美元，卖出价系1,786.8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经历过挨年近晚有家归不得的滋味，吸毒过来人是怎样重新振作，筹办更生者宿舍寻回家呢？请留意星期四健康人物专访，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电子消费券的计划，下个月四号就会正式接受市民登记了。 八达通方面用晒头两期才可以收到剩低的1,000元，是不是可以拿来套现？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要将它套出来呢，技术上得的，诱因是不是很大呢？可能又不一定，但同时间呢，虽然技术上呢我们还可以管埋那橛，不过就不想烦到市民。为什么？ 星期六朝早8至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在这个熙来洋王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满载住我和你的故事。 你去了哪里啊？又说带行仔去丙记士多买雪糕，又会搞这么久的 雪糕？ 是啊，对啊，雪糕呢我没份的。 哎呀，我不记得了买添。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单元五金托所， 星期六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美国作家格雷安·葛林说过，童年是小说家的存款，其实人生就好像一本漫长的流水账，但是小说家却可以在冗长的回忆里面挖到黄金，就好像保罗·奥斯特，他在年轻时代遇到的奇人奇事都被他一一写落自传《失意录》里面。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自称博士的人，他被奥斯特形容为一败涂地的天才。博士曾经是巴黎评论的创办人，都写过两本畅销小说，后来忽然人间蒸发。 之后奥斯特遇见博士的时候，博士的父亲刚刚去世，留给他15,000美元的遗产。博士说要用这笔钱发动历史上最大的经济革命，方法是在街上随机将50元给陌生人，以证明人可以挣脱金钱的魔咒，并请对方尽快依法炮制，这样做就可以使到整个货币系统运转不宁， 奥斯特话佢觉得博士内心深处知道呢个系傻话，呢一切只系一个江郎才尽嘅作家嘅疯狂演出。另一个被奥斯特形容为独一无二的大失败者是乔伊，他本来家境富裕，经营一家画廊，但是在南爱人离世之后开始酗酒，接种伴亲离，成为浑身脏污发臭的游民。奥斯特每次碰见他都会给几个铜板他，而乔伊每次都会摆出体面人物的姿态道谢，假装自己只是暂时行衰运的公子哥儿。他的自矜和自欺令人看了感到既滑稽又心碎。 奥斯特在描写这些失败者的时候完全没有嘲弄的意思，他说自己最喜欢的英诗是格雷维尔那句，我是为那些被黑色公牛践踏的人而创作。这样看来，失意录就好像一本写给所有失败者的情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失意录》，作者保罗·奥斯特，由天下软件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直播室里面有司徒永富博士，今晚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时间是不是真的可以管理的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终于找到意义是很重要的。那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上面是不是真的可以管理到时间的？ 那你刚才呢就提找到意义是一个过程的。 嗯、 好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能够找得到已经很幸福了。 嗯、 好了，跟着就现在进入了。当是怎样去投资你的时间了。刚才也有提到嘛，如果你悭回的时间，即是人生下半场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我间不中都会的。 嗯、 就是呢，如果用公车、的时间呢，就是由这个元朗去到柴湾这样，那你要转很多程车， 那 可能呢都要一个小时才去到的，这样都是这样。那如果你说把心一横，大致上咧就系、是、大榄，跟住龙翔道，啊，应该系咁讲，大榄西隧，然之后去柴湾，咁、 嗯、 啊、嗯，可能咧中间咧就系四十分钟到啦，咁你咪悭咗二十分钟， 嗯 ，OK， 咁啊呢个咧用钱嚟到去买时间， 嗯， 咁啊跟住个问题嚟啦，咁你悭嗰二十分钟做乜咧？咁 系啊， 系啦。咁呢个就你要自己答翻自己啦。例如我悭嗰二十分钟， 你唔好成以为快人一步，你目标会达到喎、啊。吓、啊，即系你快人一步，即系等啲人嚟嘅啫。 呢都系外坐喺度啊，等啲人嚟。咁所以咧，点解我哋一定要触碰咧？就系时间管理要同意义有关嘅。你悭嘅时间做乜咧？咁样、 嗯、 好啦，呢度咧牵涉到两个嘅系咪技巧咧？嗬，一话系你嘅观念啊。 嗯。 啊，即系譬如啊，我问你依啦，嗬。如果做一个专业的例如医生咁啊，一般嚟讲啊，如果是一个普通医生，未系专业啊，未系专科啦，普通医生可能都要起码五年咯。 嗯， 咁啊，如果你做专科，起码要加多三至五年喎又。 嗯， 喺外国唔止添嘅。 加拿大唔止啦。 系啦，咁点解头先你都讲啦，就系、是、啲父母系嘛，总之有你冇你。只要个仔女咧，即系 DSE 嘅成绩唔错，系嘛？咁啊，如果可以入到知名嘅大学，都逼佢社会价值对于呢个工作都系咧好欣赏咁样，就逼佢做呢个医生咁样。咁系咪喺压缩嘅时间要进入呢个五至八年甚至十年啊？佢嘅心态做乜嘢？佢嘅心态就系用呢个专注嘅时间嚟到去投资落去。然之后成为将来的他嘛， 嗯， 咁呢个就是时间的投资咯， 系 啊，咁呢个仲一种嘅方法，就是话所谓专注的方法， 嗯， 咁当然啦，最有幸福感嘅，又最有 spark， 最有力度嘅，又知道自己为乜嘅。咁正如啦，头先我哋提到咧，某啲艺人啦、歌星啦，其实咧佢可以真系投资十年八载，但一个机会都冇喎。 系啊， 但佢继续喺度喎。 系啊， 吓、啊。 但系演艺界有个特别之处啊嘛，就系、是、唔知点解嗰个人坐九年就突然间红喎。 系啊，就系、是、嗰次机会嘅啫。 系啊系啊，咁呢、啊、个就令到大家都觉得哇，我都系个有机会咁啊嘛，咁就令到大家就嗰个时间投资落去咧，可能三十年、四十年，到你真系风烛残年嘅时候都唔会红嘅，可以系咁。 亦都可以，真嘅。 嗯， 尤其是系你真系需要有伯乐嘅，有机遇嘅、 嗯。 但系我哋仍然讲啊嘛。就算機遇未到，伯樂未到，你內心嗰把火是不滅的呢，這個支持你繼續投資下去咯。 嗯， 咁呢個呢、真係冇答案嘅。 嗱，我哋有時夜晚咧睇呢個嘅舊嘅劇集咧，就見到，咦，周星馳同呢個同嗰個同嗰個一齊做嘅喎，咁但係呢個同嗰、那個嗰、那個都唔見咗， 嗰、那個同你呢個又去咗邊度？ 唔見咗，唔見咗啊！ 當然有啲幸福啲嘅就嫁咗人啦，係咪？啊，咁你呢个世界有几多个周星驰咧？ 系一个咯， 系嘛？你仲有梁朝伟都要喺 AM 唔系，当年嗰个咩七咩 儿童节目啦， 儿童节目系嘛？即系、 啊 就是、你都要有一段嘅时间，但系佢起码佢系喜欢嗰个演艺嘅生涯，呢个系佢 spark 啊嘛。咁你就专注地投资落去咯。而且都唔知道喎，好风险噶，唔知道有冇结果噶。 咁你做各行各业都系噶啦，你做生意一定成功嘅咩？唔一定成功噶，系嘛？都系好大风大浪呢两年，特别系紧要啲添啦。咁所以 翻艇算数啊。 系啦，嗰、那个时间投资咧，系咪一定有一个嘅回报嘅咧？系唔一定嘅。如果系啊，好啦，我想讲，所以最近有人问我啊嘛，佢话啊，姜涛点解会红嘅咧？我边度我解到俾你听啊？ 解唔到啊！ 解到就好啦。 我谂连阿花姐都解唔到啊，因为花姐自己都红咗。 姜涛自己都唔知点解啊！我俾你听，即系咁，佢冇得解噶，系佢嗰下观众真系受，咁咪红咗咯，系咁。 天时地利啦，亦都当然咧，即系佢嘅努力啦。 嗯 啊，咁但系真系唔系咁多个成功嘅例子。如果系失败例子众多，但系有一个共通点。如果你心里面有个 spark， 或者你觉得做嗰样嘢有意义，又系独特嘅你咧，你系唔会放弃嘅，你好专注落去，用你嘅时间呢个投资。第二种嘅方法咧就系、是、叫做分步法。咁当然啦，即系另类嘅，即系例如我谂啦，我哋呢个节目系嘛，广东广西，亦都有啲朋友用咩嘅心情咧，咁啊学东学西咯。咁你持续咁学东学西咧，原来咧 累积落嚟， 你都累积咗多咗好多，即系系唔同嘅唔知啦，系可能有趣又好，做人处世嘅小故事又好，咁突然之间个人咧都可能系丰富咗噶噃。 同埋人好得意嘅，突然间你听个电台节目有一句说话，诶点咗你，咁你个人就个行为会变咗嘅。 系 吓，系点醒咗你啊？系 即系好似 click 着咗咁啊！ 系啦，系啦，呢个好紧要 嘅。咁所以其实有啲嘅朋友啦，咁佢可能系持续每日我唔理我都会有一小时阅读嘅习惯。 嗯， 系自己有兴趣 嘅。嗱，阅读咧，我就即系好有心得啦。我就觉得真系要趁后生读啊，后生仔。 即系而家就已经开始有啲消化唔到，记忆唔到。 都唔系，因为咧，你四十岁咧就开始老化，开始啫，系咪？开始老化。咁到你到六十岁嘅时候咧，你好想睇书咧，嗰个嘅力度啊唔够啊，你个心力好够，但系你个体力唔够。咁睇下你会瞓着咗噶啦。所以点解成日见到啲老人家咧，就系本书就喺个心口或者个肚腩嗰度，而有眼镜就掉咗落嚟，跟住就瞓着咗。 嗱呢个位咧，我系想介绍一个方法，都几出名嘅，叫做番茄中嘅工作法啊，番茄中工作法，即系讲咧就系、是、嗱，你想象一下个番茄啊，番茄系咪四楷嘅？一般番茄系四楷嘅，咁佢咧就讲咧就系、是、你做每一样嘢，你大致专注25分钟，然之后休息5分钟， 哦， 跟住持续系2小时。 专注到25分钟就好啦，佢就瞓咗25分钟或者2小时嘅演戏。 所以咧， 你上網是可以買到個番茄鐘的，是 不是？ 是真的。 番茄鐘。 那個番茄鐘呢，就是它就會在25分鐘 的時候呢， 就響鬧你一次。 跟住5分鐘響鬧一次。 就叫你休息5分鐘。是啦，咁跟住又響鬧返你。 嗯。 啊，咁其實佢想 address 一個問題呢，就頭先你講囉。就係、是、我哋分佈嗰啲時間同你應用嘅時候，有時嘅專注同埋休息嘅問題。 嗯。 咁你頭先當然講到就係、是、書呀最好就係年青嘅時候讀啦，因為你記憶好啲。咁、嗯、但係呢專注力呢可能人生下半場好啲㗎喎。 同埋呢你睇英文書呢就最緊要係咩呢，我學識一樣嘢啦，淨係睇 chapter one。同埋最尾个 chapter 就够噶啦，因为西人通常写书啊，中间嗰啲佢驳你唔睇嘅，你明唔明啊？因为佢哋经过研究咧，系通常有人买书系睇十分一嘅啫嘛，咁所以佢就 chapter one 系好用心去写嘅，又最尾个 chapter 都好用心去写嘅，即系 啊，因为咧你可能咧就系心理上边你想睇晒佢都要揭去后边睇， 系啦，咁啊中间佢系咁以去讲， 同埋咧序咧如果 讲晒成本书噶啦，已经 系啦，都花啲精神先睇咗个序先，咁已经讲晒噶啦。 咁所以如果你去即系、就是、你书室打书钉咧，咁你最紧要用我呢个方法咧，睇咗个序咧，同埋睇啲评价咧，咁差唔多睇完噶啦本书咁样。 嗱，咁最后一个咧，我想分享一下咧，就系、是、每日嘅时间。 嗯， 其实呢个 it makes sense。 嗯， 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有啲惰性噶嘛。 系。 嗱，譬如咧，假设咧，有啲嘅人啦、啊，提倡啦、啊，即系你每日如果有半小时运动咧，好过咧你系一个月先至运动一次，然之后一嚟咧就几小时， 嗯、 就好大镬嘅。 系 咁，但系咧通常 食嘢都系咁咧， 食 你试下 制噶嘛，系咪？咁你一唔食系嘛？一食咧就 系 好似当垃圾桶咁倒落去。 咁你一定病 啊！咁你身体都有反应啦。咁、 嗯、 一样嘅，如果咧你系。持续成为习惯，你每日总之有个 agenda，、 嗯、 我有你冇你，我都会有运动呢个元素。 嗯、 不过唔一定系半小时，可以三个字，但总之我唔会遗忘，我一定会做。嗱、 嗯， 咁、我想分享咧就系、是有一个嘅即系方法啦，就系咧将咧嗰个嘅所谓一日啊里面咧你嘅时间咧将佢分成为三块啊， 即系上昼、中午、夜晚咁啊？ 应该系讲。紧第一个十四小时， 嗯， 啊，即系当然攞嚟参考嘅啫， 嗯， 第一个十四小时咧，呢个叫做基础领域，嗱、 嗯， 咁、你谂一谂啦，你瞓觉几耐啊？ 我瞓通常八个钟啦， 八 个 钟咁 诶， 相当健康啦吓、嗯，一般人都讲话成年人最低限度要有六七小时啦，六、 嗯、 小时可能少噶啦，好啦，咁我哋当系六至八小时。咁系咪嗰度？如果我头先讲十四小时已经冇咗六至八小时嘅， 系啊， 你唔觉噶？呢个叫基础、 嗯。 人可唔可以唔瞓觉啊？ 唔可以， 唔可以咯。 嗯， 系嘛？所以金鱼俾我哋短命啊，因为佢成日瞪大眼。 因为瞓觉系对你嘅身体有好处噶，呢、這个好紧要啊。 佢有一个自我复原嘅即系机制啦。好啦，咁啊食饭咧。咁你一日食 食饭系取决你真系可以快可以慢啊。 系有啲人咧，真系可能喺。即系几分 钟。但我成日劝喻啲人嘅，我系广东人有个传统嘅讲法，我爸成日讲：辛苦搵来自助食。喂，你搵食搵食，你搵咗唔食，咁你搵嚟做咩咧？系嘛？ 而且咧，当垃圾桶咁样倒落去，问翻你咧，头先食过乜嚟，你都唔知嘅。 系啊，我呢个系好弊嘅，因为我觉得系真系要享受嗰餐。嗱，用几多时间享受一回事啊？你十五分钟都要享受噶。啊，咁但系真系要专注享受嗰餐。 咁当然咧，就系、是、一个你知西方有 fine dining 添啦。如果你管理你嘅时间比较好嘅话啦，咁就建议啦，一日里面食饭咧，当起码有两小时啦。 嗯， 啊，咁系咪好啲啊？因为你家庭夜晚嘅食饭 食就好快嘅，煮耐 嘅啫，系嘛？即系借啲嘢倾下偈啊，咁样好啦。咁啊，当嗰度有两小时，运动咧一小时。 一小时运动啊， 系、哦 嗯、香港人最难做到嘅呢样嘢。 香港人有好多人系冇运动添啦， 系啊。 好啦，咁咧就同人相处、团聚一小时。 哇！而家呢个限聚令咧，我谂都得嘅， 都 可以做 到，Zoom 都得啦。咁啊，兴趣一小时。 咩兴趣咧？香港人最大兴趣就系瞓觉喎。咁一坐车瞓一小时，讲 有啲人去卡拉 OK 啊，或者系饮啤酒啊，都唔止嘅一小时。冲凉 系 一小时， 一小时冲两桑拿浴啊！ 咁你要享受噶嘛，系咪先？好啦，咁啊，仲有一样咧基础嘅，就系你来来回回啲交通啦。不过疫情之下可能就少啲啦。嗱，呢一度咧大致上基础嘅，我哋就当十四小时，当然可多可少嘅。但系无论如何，头先我讲嗰啲都系不可或缺嘅，可以长短咧教一。教调整， 而我睇即系香港人最缺乏嘅就一定系呢个运动啦，同埋兴趣啦，吓呢两个最缺乏嘅。 但系我哋头先听到嘅声音就系、是，无论如何都唔好缺少运动，三个字都好啊，散步下都好啊，食完饭系嘛， 行楼梯上屋企啊，唔搭 lift 啊。 有啲人系 早一个站落车、啊， 早一站落车翻工啊，放工嘅时候。咁另外第二个领域咧就叫附加价值，就两小时。附加價值係乜嘢咧？例如讀書啦、學習啦、聽我哋呢個節目，長知識啦，都得噶噃。 係，即係嗰個持續學習嘅精神咧，就唔係一定要去上一啲課程攞張嘅證書嘅，唔係嘅。你吸收唔同嘅嘢咧，係有不同嘅途徑嘅，可以。 係啊，咁我哋人生某啲時候都唔係為咗張證書噶啦，長咗知識係自己噶嘛。好啦，就最後一樣人人都有噶啦，香港人特別多添。但大致上咧，嗰、那個叫做咧業務領域啊，即係做嘢咯、工作咯、户口咯。你冇發現一路講係未去到工作，同你老細未有關係，好似唔使做咁啊。咁嗰度咧，你係可以大致上你當啦。如果你幸運係八小時啦，休息唔夠嘅。 嗱奇怪嘅，我哋知道日本人咧就以往係未有輻射之前咧，就係最長壽嘅一個國家啦，一個民族啦。但佢哋摆上个工作时间系，哇唔放工噶， 嗰啲叫做疲劳死系嘛？ 系啊，唔放工噶。 但佢又揾到嘅 spark， 你见到佢长命， 佢中意做嘢嗬。 系啊，唔系中意，系被逼中意。 被逼做嘢系嘛？ 系啊，咁后生嗰批而家咧，我试过一次喺东京咧，佢哋真系放工噶咯，全部放工，咁啊，居酒屋如埋啦，出嚟成班喺条街度玩咩？玩抛人啊！即系拍将个其中个同事凌空抛咗去上半空，然后接翻落嚟咁，咁点解唔翻得屋企？ 系 啊，当翻工咁样。 因为翻咗屋企咧，嗰、那个文化啦吓、大家都唔可以咁早翻屋企嘅。隔篱师奶觉得你好似冇受 系冇出息咁啊。 嗱，不过而家咧，如果你讲文化咧，又有躺平啊，又有低欲念啊，呢啲你迟啲可以再处理嘅。但系无论如何咧，正常人咧都可能有工作，嗰、那个叫业务领域。嗱，咁啊问题嚟啦。如果我係想善用我嘅時間，某啲又可以多翻啲，有個秘訣嘅。其實你可以，你應該做緊噶啦，同一時間做兩樣甚至三樣，即係例如你夜晚有放狗噶嘛？唔係，你夜晚有放狗噶嘛？放狗嘅時候，你可以聽音樂，跟住你可以跑埋步。咁你嗰個嘅所謂附加價值、興趣同埋跑步運動。合埋一齐，你咪悭翻啲时间做你有意嘅嘢咯。 哇！呢、這个绝啊，呢、這个系啊， 而家我啲朋友啊， 呢、這个 应该听紧你节目系揸紧车噶嘛。 系， 但你应该系业务领域度噶嘛。但你听紧嘅时候， 听紧节目增长知识， 又或者系兴趣噶嘛。 系， 咁咪 OK 咗咯。 哇！呢、這个好好、啊，我觉得呢、這个系善用时间啊，呢、這个真系冇得弹啊！呢、這个建议系 唔系喺我认识嘅伊诺咧，都系呢类人嚟嘅。 甚喜欢添啊！你问我系咪先？要多谢阿司徒永富博士啊！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呢个嘅时间嘅管理嘅问题。咁啊，听晚咧，我哋有邓达志同埋黄维康咧，会分享一个题目叫做 YouTube 同埋 YouTuber 嘅。咁啊，最后咧，我就送首歌俾大家。人生最紧要系咩？好似许冠杰一首歌叫做《最紧要好玩》啊！ 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飘懒，威风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我想攀登火山，执块石头用嚟战胆。